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11集，带衰的猫。林夫子闻言一脸震惊，展昭点了点头，林夫子就皱眉， 他得罪什么人了？怎么会遭人毒手？ 老爷子，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这个嘛，大概20年前吧，谢一亭也在太学念过书的。 哎呀，不是吧，谢一亭那么能吹牛啊？他是太学学生，那还了得，怎么不拿出来吹啊？ 他是从太学被开除出去的，开除他的人就是我。 众人都一愣，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难怪谢一亭背后骂林夫子，原来有这一层过节。 他犯了什么错要开除这么严重？ 唉，说来话长了，谢一亭家境不错，学识也不错，人很有些小聪明，又想着往上爬，他在太学的时候结识了不少官员，可以看得出他是有点野心的。 众人都点头，太学起码有一半的学生是这样子，也无可厚非啊。 但是做学问就要先学做人，我也不要求谁都跟公孙先生似的淡泊名利、悬壶济世，但如果人品太差，那学的本事越多，将来祸害的人也越多。 哎，谢一亭人品很差吗？ 他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你们也清楚，如果当年我没有充足的理由开除他，他会不满世界宣扬吗？他连提都不敢提当年在太学读过书的事儿，你们觉得是为什么？ 他具体干什么了？ 窃题和改试卷，当年有一场直接关系到殿试的秋试，谢一亭和其他几个学生考试之前潜入太学偷试题，考完了之后还潜入太学偷偷修改卷子，结果被人发现，他们逃跑的时候还伤了一个夫子。 闻言众人惊讶不已，展昭直皱眉， 窃题罪很重的，竟然只是开除吗？没有判他们入狱啊？ 谢一亭只是从犯，当年还有三个学生跟他一起干的，另外三个学生身份显贵，是先皇下旨从轻发落的，念在他们还年轻，没交给官府，但是全部开除太学，永远不得参与考试。作弊这种事情真是屡禁不止啊，现在比以前好了不少了，也是包相坐镇开封的功劳。 谢一亭是死在了金家老宅里的。 在林夫子回忆往事的时候，展昭又插了一句，林夫子一愣， 金家老宅？就那座鬼宅？ 能想到什么联系吗？ 他跟金家老宅什么关系呀？ 金家的孙儿不也是20年前在太学念书吗？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他俩并不是一年的呀，谢一听稍微晚点儿，不过那几年太学真的是不太平，出了不少事儿，有如今的局面也是得来不易。 谢一亭尸体的脖子两侧插着两朵纸花。 纸花？ 林夫子愣了，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看林夫子的神情，他是真的不知道这件案子相关的线索。之后展昭、白玉堂他们一群小的跟林夫子蹭了两杯酒喝之后，就去各忙各的了，留下吴一霍和林夫子继续聊天。 展昭和白玉堂赶去金家老宅继续查探。包岩和庞玉还有欧阳他们带着小四子帮林夫子整理卷宗，并且围着那书架想办法，要怎么查到究竟被偷走了哪一本呢？葛青也跑去书房里帮赵兰找马明谱。林霄见书房里的书架烟熏一样，黑漆漆的都焦了，就问：“ 走水了吗？”“ 哎，别提了，有人啊放火烧书。” 林霄拿了两本还完好无损的书册出来看了看，皱眉：“ 看着不像是什么贵重的书，有人恶作剧？”“ 不是，是有人偷了书。”“ 哦，不想被人知道偷走了哪本，所以放火烧了吗？” 众人都点头。凌霄抱着胳膊看了看烧毁的书架：“ 有个办法可以知道哪本书被偷走了。” 众人都一愣，庞玉指着书架中间一个大窟窿和全部焦黑的好几层：“ 这也能查到啊？ 这要怎么查啊？” 凌霄摸了摸下巴看庞玉：“ 你看着挺有钱的哈。”“ 呵呵，白玉堂呢，比我有钱一点点啊，一点点只是一点点而已啊。”“ 这世上不是有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过嘛，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哦。” 走在去金家老宅的路上，展昭和白玉堂闲聊：“ 你刚才注意到那个凌霄了没有？”“ 嗯，他年纪轻轻，但是武功相当不错的感觉。”“ 要不要去杭州府调查一下呢？”“ 你怀疑他？我倒觉得他不像坏人。”“ 嗯，我看他也挺顺眼的，不过最近发生的事情似乎跟太玄有些关系，还有昨天偷书的事情，突然有一个人到林夫子身边，我觉得调查一下还是稳妥的。”“ 我也觉得这案子似乎没这么简单。”“ 我总有一种预感，还会再死人。” 说着话，两人刚走到金家老宅的山下，就见几个衙役急匆匆跑来。“ 展大人。” 展昭和白玉堂回头，衙役显然找了展昭他们好久，累得满头汗，还没跑到跟前就开始喊：“ 又死人了。” 那衙役一句话，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眉：“又死一个。”白玉堂就看展昭：“ 好的不灵，坏的灵啊，难道带衰的那个真的是这猫？” 展昭和白玉堂跟着几个小衙役回到了城内，在一个御记行门口围了不少人，张龙赵虎正维持秩序，衙役们来了不少，提着小药箱的公孙正骑着黑霄赶过来。“ 谁死了？” 公孙下了马就问。黑霄尾巴一甩四处看，貌似是在寻赵普，展昭和白玉堂刚到跟前摇了摇头示意他们也刚到。这时就见府内一个人走了出来，是黄成军的另一个统领蒋毅。“ 我刚跟曹兰换了一班，今早我们还笑他带水呢，大半夜寻个街撞见凶宅命案，没想到还没过半天就轮到我了。” 白玉堂和公孙都默默地看了展昭一眼。“ 带衰的果然是你。”“ 你俩也是有嫌疑的，不要都归到我的身上。” 展昭正做嫌弃的表情，一旁的黑霄突然尾巴一甩，黑油油的尾巴毛甩了展昭一脸，展昭一把揪住黑霄的尾巴：“ 是不是多多生了？” 公孙和白玉堂看着捧住黑霄的脸认真问他多多是不是生了男孩还是女孩的展昭叹气：“ 谁死了？” 公孙后退一步，扬起脸看了看门口的牌匾，摸下巴：“ 赵月玉器行。”“ 死的是掌柜的吗？”“ 哎，不是，是掌柜家媳妇儿死了。”“ 他媳妇？”“ 嗯，而且死相还相当恐怖。” 蒋毅示意展昭他们进去看，白玉堂一听死相难看就皱眉嫌弃脸，他可以帮着查案，但没必要去欣赏尸体。 五爷正四外张望，要不然去哪个凉茶铺子坐坐，等展昭和公孙看完了出来，却被展昭一抓手腕子拽进玉器行了。五爷也挺无奈，这猫出爪太快，防不胜防。进了院子一眼看到尸体，五爷就后悔了， 哎，早知道不进来了，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此时就见院子正中间有一具女人的尸体，那女人大概40多岁，跪坐在地上，她的脖子整个断了，无力地挂在了右侧，而左侧的脖梗上插着两根竹签，竹签上串着两只碗口那么大、血肉模糊的胖蛤蟆。展昭睁大了眼睛瞧着这死状诡异的女尸，围着转了一圈， 跟杀谢一婷那个貌似是一个凶手吧，都喜欢往脖子上插东西啊。虽然一个插了纸花，一个插了蛤蟆。 公孙蹲下检查尸体，粗略地看了一下后，公孙抬起头， 被拧断脖子之后死的。 说着公孙先生又补充了一句， 蛤蟆的脖子也断了。 白玉堂嫌弃地看着那两只血肉模糊的蛤蟆，觉得胃里翻江倒海。 这年头的凶手怎么这样，杀人就杀人，玩那么多花样做什么？ 展昭叫来了一旁正哭的玉器行掌柜的，掌柜的叫王守业，家里三兄弟都是开玉器行的，他排行老二。王守业中年丧妻，他的原配夫人是他的青梅竹马，两人感情深厚。10年前他原配夫人身染重疾病死了，之后王守业一直一个人，大概3年前他认识了现在这位夫人裴氏。这位死在院子里的夫人本名叫裴琴，长得非常漂亮，别看这会儿都40多岁了，但依然是风韵犹存，身材也保持得很好。裴琴是在玉器行外躲雨的时候被王守业捡到的，当时他身无分文且得了病，十分的凄惨，于是王守业收留了他。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